就有几种原因，可能是朱瞻基绕开了大道，也可能是朱瞻基听得父亲病重提前出发，更有可能是朱高煦没有准备好错过时机。对于这个问题，我不可能给出任何答案甚至推理，这可能注定又是一个永远的谜团。历史的魅力可能就在于它永远有无数的谜团让人们去探究，却总也找不出答案。纵欲而死也好，被猫杀也好，反正不是自然死亡，我们最终也只能得到一个肯定的结论：朱高炽死了，朱瞻基继位，仅此而已。当然了，我们不应该忘记可怜的阴谋家朱高煦，这位同志搞了几十年阴谋却一事无成，多次眼见煮熟的鸭子飞掉，从父亲到兄弟再到兄弟的儿子，就是没有自己这份儿。说实话呀，搞阴谋居然搞到这种份儿上，实在可悲可怜呐。如果要评最成功的阴谋家，姚广孝一定能排在前三名，而朱高煦注定会名落孙山。但如果要评最可怜搞笑的阴谋家，朱高煦必能当仁不让，名列前茅。唉，真是悲哀，悲哀的阴谋家朱高煦就是这样空等了几十年，他的耐心已经磨灭殆尽，在他的心中已经立下心愿，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一定造一把反。朱瞻基是个好皇帝，不是小好，是大好。他勤于政事，恢复生产，关心民间疾苦，他是经常去民间四方，但绝对不是乾隆皇帝那种下江南的方式。他微服出访，不讲排场，不向地方摊派，不给地方增加负担，每次只带侍卫出席。有一次啊，他去给父亲上坟，回来时路过昌平，就是今天的北京昌平区，看到了农田里有几个老农正在很辛勤地干活，类似这种的劳动模范，皇帝自然十分喜欢呐。他便让身边的侍卫叫了一个农民过来问话，询问为何他们如此勤劳耕作。估计这位农民不知道他的身份，于是皇帝得到了一个自己绝对想不到的答案。农民回答道：我们春天耕种，夏天耕耘，秋天呢才能收稻子。如果任何一个时候偷懒，这一年的生活就没有了着落，连天租也交不起呀，要养活老婆孩子，只能每天不停地干活了。朱瞻基叹了口气，他这才明白，这些人呢，这样拼命地干，并不是为了他的江山社稷，只是要活下去而已。这样的回答也让朱瞻基十分尴尬，他只好打圆场地说道：那你们冬天可以休息吧？这次轮到农民叹气了。唉，冬天的时候啊，官府的徭役就派下来了，我们还得去出力气呢。朱瞻基看了看田地里农民那总也直不起的腰，感触良多，吩咐侍卫准备回宫。这位农民想必并不知道问他话的这个人身份，他也绝对想不到他和这个人的这番话将会在历史上流传下来。朱瞻基回到皇宫，连夜写了一篇文章，把他的这次经历描述了一番，发给各位大臣。他动情地说道：百姓如此辛苦才能谋生，我们怎能不爱惜民力呀？当然，皇帝陛下的感叹是否能够对下边那些权谋老手有所触动，那倒是很不一定的事情。但是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朱瞻基是个明白人， 也是一个能够体谅老百姓疾苦的人。事实上，由于他的爷爷朱棣先生实在过于威猛，谁敢不服他就打谁，甚至有时候是没事找事，主动去找别人的麻烦。一来二去，虽然确实很威风，但给老百姓也增加了很多负担。大军出征要粮食，要民工，要很多的钱。朱棣自己是既不会种地，也不赚钱，就会向下级官吏去要。官吏大人们自然也不会去种地，他们便会把所有的负担加在老百姓的身上。所以到了永乐后期，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逃荒的现象，生产也遭受了很大的破坏。朱瞻基没有他爷爷那么伟大的志向，但他很明白现在已经到了休养生息的时候了。所幸他的父亲给他留下了像三阳这样的助手，面对着民生凋敝的现象，朱瞻基跃跃欲试，要大干一场。可是在大干之前呢，他必须先料理一个人。朱高煦先生终于忍无可忍了，他感叹自己找错了工作，干什么不好啊，偏偏要去干阴谋家。这一行啊，虽然竞争不激烈，但对素质要求极高。虽然有姚广孝这样的成功人士作为自己的光荣榜样，但也不能保证自己的成功。要想做一个成功的坏人阴谋家，关键在于提高自己的素质。朱高煦的素质不行，搞了几十年阴谋却什么结果也没有，几个皇帝就在自己眼前是不断上下，现在连自己的晚辈朱瞻基也上台了。作为一位阴谋家，朱高煦的事业是失败的，也实在混得很差。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他想造反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是上到皇帝下到老百姓，大家都知道这位先生想要造反。阴谋家这一职业最大的特点就在于隐秘工作和地下工作，相比之下，朱高煦先生可以算是这个行业的耻辱，也颇为同行们所嘲笑。二十多年一事无成，造反造的人尽皆知，所有一切不但侮辱了朱高煦先生的人格，也侮辱了他的智商。不想再等，也不想再忍了，兄弟我混二十多年容易吗？造反了。朱高煦虽然激动，但并没有丧失理智。他在造反之前呢，派出了亲信梅清去京城找一个人，他相信凭着多年的交情，这个人一定能够站在他这边，只要能把这个人拉过来，大事必成。宣德元年，也就是公元1426年7月，梅清潜入京城去找朱高煦的好朋友张辅。张辅热情地接待着他，共叙友谊之后，问清了朱高煦的意图和梅清的来意。要说呀，这张辅啊，为人也实在没话说，是个直爽人。他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来得及给梅清安排，就把他捆起来，连夜送给了朱瞻基。嘿嘿，朋友，交情，呸，食物。朱瞻基知道了这个消息，却并不想动手，他希望和平解决。为达到这个目的，他派出了中官侯泰去山东乐安找朱高煦，希望对方能够悬崖勒马。可是下面发生的事情却实在让人大出所料。侯泰奉皇帝之命前来，迎接他的是气焰嚣张的朱高煦。这位造反兄傲气十足啊，竟然面对天子来使南面而坐，看那架势啊，大有我造反我怕谁的意思。而朱高煦下面所说的话就很明显是他的心里话。靖难时候没有我出力，哪有今天？结果太宗听信谗言，把我封到了这个地方。 这太宗啊，指的就是朱棣。仁宗呢，想用金帛笼络我，现在的皇帝又想用祖制来压制我，我怎么可能久居此地？接着呀，他又向侯泰主动出示了自己的兵马军器，明目张胆地说，这些就可以横行天下了。回去告诉你的主子，这个原文呢是归报而主，把那些煽动他的奸臣们抓来送给我，再和他接着谈。原文是徐以我所欲。看看这些用词儿，所谓归报而主，徐以我所欲，哎呀，给三分颜色呀，却想开染坊，无耻之词当之无愧呀。从古至今，像朱高煦这样的诬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明明自己搞阴谋，却总喜欢诬赖别人，给他留面子，却是给脸不要脸。对付这种诬赖，实在是不用讲道理的，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给他一个响亮的耳光。到了这个地步，不打也得打，这朱瞻基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如何评判。当时大臣们呢，都认为应该派遣杨武侯薛禄带兵评判，而张辅更是十分积极，希望能带20000兵马去扫荡他的老朋友。但杨荣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如果皇帝亲征，必定能够一举击败朱高煦。张辅不服气，与杨荣争论了起来，双方争执不下，事情又走到了十字路口。朱瞻基也拿不定主意，派兵出去打固然省事儿，却不能保证胜利，自己亲征虽有气势，但危险太大，无法保证安全。正在他犹豫不决之时，大臣夏元吉只用了一句话，便坚定了朱瞻基亲征的信念。皇上忘记了李景龙的事吗？李景龙，对，就是那个饭桶李景龙。当年建文帝把兵权交给这个饭桶，结果一败涂地。想到这个饭桶的结局，朱瞻基立刻下定决心亲征。哎，谁说李景龙是饭桶，是废物？从这件事情上看，饭桶废物也是有用的，至少他的愚蠢起到了警示后人的作用，功德无量啊。宣德元年8月10日，朱瞻基亲征乐安，这个大军行动迅速，8月20日就已经到达乐安城外。朱高煦固然是无赖，但无赖要想干出点事情来，靠耍赖是不行的，还是需要点本事的。他原先以为是薛禄带兵来平乱，并不放在眼里，没有想到自己的好侄子竟然亲自前来，一下子慌了手脚，组织士兵们抵抗，却少有听命者。这个时候朱高煦才发现自己是如此的脆弱。朱瞻基实在不是等闲之辈，在征途途中，他曾经问手下的大臣们，你们认为朱高煦会如何行动呢？有大臣回答，乐安太小，他可能会进攻济南以抗拒大军。也有大臣说，他曾在南京多年，必然会带兵南下。朱瞻基笑着摇了摇头，说道，你们说的都不对，济南虽然很近，却不容易攻，而且大军行军迅速，他也来不及攻击。南京更不可能，他的那些手下们的家属都在洛安，怎么可能愿意往南边走呢？他会一直在乐安等着我。事情确实如此，朱高煦一直都在乐安，倒不是因为他想决一死战，而是他别无去处。大军到达之后，并没有强攻， 只是用火铳和弓箭射击城上守军，虽然没有东征阿的气势啊，却十分吓人。城中守军本来就没有什么斗志，这儿一来更是失魂落魄，纷纷逃亡。朱瞻基充分了解了战场局势和士兵心理，派人将射令捆在箭上射入城中。射令上说明守恶必办、胁从不问的原则，并给朱高煦很周到地标上了生擒和击毙两种价码。城中的人顿时蠢蠢欲动，就连朱高煦身边的侍卫也有自己的打算。他们看着朱高煦时的眼神，就如同看着一个金灿灿的猪头。朱高煦狼狈不堪，只好派人出城送信，表示愿意出城投降，只是希望有一个晚生的时间告别亲人，就前来自首。朱高煦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第二天他准备打开城门投降朱瞻基，然而他手下的部将王斌拉住了他，对他说了一番义正言辞的话：宁可战死，绝不做俘虏。朱高煦目瞪口呆，自己都准备投降了，这个部下竟然还如此有骨气。他顿时精神大振，表示自己一定与城池共存亡。发表完慷慨激昂的讲演后，朱高煦昂首挺胸地回到了自己的指挥位置，然后他换了一条小路，偷偷溜出城池去向朱瞻基投降，还发表了他的投降讲演：我罪该万死，全由皇上发落。这场闹剧就此收场。朱高煦是个彻头彻尾的丑角，阴谋家做不成，造反也失败，不但没素质还没人品，一个月前还大言不惭归报而主，许以我所欲，一个月后就成了臣罪万万死，唯陛下命。不做好人连坏人也做不成，这样的一个活宝实在让人无话可说。朱高煦啊，你的名字是弱者。在这场滑稽戏里，朱高煦扮演了丑角，但这出戏却也在无意中成就了一个小人物。朱高煦出来投降后，按照规矩，皇帝要派一个人数落他的罪行，通俗点说就是骂人。当然这个工作是不可能由皇帝自己来做的，于是皇帝便指派身边一个御史去完成这项骂人的工作。但皇帝绝对想不到的是，自己随意指派的御史竟然骂出了名堂，骂出了精彩。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呀、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呀、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十二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呀、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快点！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不好意思，多谢啊。 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于是叔虞就被封在唐这块地方。叔虞死后，后人为纪念他，在其封地之内选择了这片依山傍水、风景秀丽的地方，修建了祠堂供奉他，取名唐叔虞祠。叔虞的儿子谢父继位后，因境内有晋水流淌，故将国号由唐改为晋，这也是山西简称晋的由来。如今的山西省太原市也因为在晋水之北，水之北为阳，于是当时便叫晋阳。晋祠并非晋王祠的简称。新中国建立后，国家领导人来晋王祠游玩，他游玩一圈之后说，如今百姓当家作主，中国已无王侯，便把晋王祠中的王字去掉，改称晋祠。在漫长的岁月中，晋祠曾经过多次修建和扩建，面貌不断改观。南北朝时，文宣帝高阳推翻东魏，建立了北齐，将晋阳定为别都，于天宝年间扩建晋祠，大起楼观，穿筑池塘。隋开皇年间，在祠区西南方增建舍利生生塔。唐贞观二十年，太宗李世民到晋祠，撰写碑文《晋祠之名并序》，并又一次进行扩建。宋太宗赵光义于太平兴国年间，在晋祠大兴土木，修缮竣工时还刻碑记事。宋仁宗赵祯于天圣年间追封唐叔虞为汾东王，并为叔虞之母奕江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圣母殿，重建了鱼沼飞梁。元佑绍圣年间，由善男信女募集资金，铸靠造铁人，筑莲花台以壮威仪。金大定八年，更在飞梁大东增建献殿，更为圣母子贡献祭品。明万历年间，在献殿前增建对月坊和钟鼓楼，接着又在会仙桥的东面重修了华丽的水镜台，供演戏之用。自从北宋天圣年间之后，此区建筑布局更大为改观。这样，以圣母殿为主体的中轴线建筑物就次第告成。原来居于正位的唐叔虞祠坐落在旁边，退处于次要的位置。又由于晋祠是晋水的源头，人们又把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视为生命之源的水及水母、水神，也是和叔虞、圣母一起来祭祀，并在晋水源头建水母楼、南老泉亭。于是晋祠又成了人们举行地鱼祭的重要场所。民间的鬼神信仰主要来源于万物有灵论。秦汉时号神仙上方术之风兴盛，人们对前代神祗做了一番整理，建立了祭礼制度，并设置了大量的神祗，将多神崇拜的方式固定下来，吸引了许多民间信仰，扩充了祭祀的范围，增加了祭祀的对象，丰富了祭祀的仪式，几乎无神不有祠，无神不至祭。于是乎，晋祠以祖先山川崇拜为主，儒释道及民间诸神为辅的完善的祭祀场所逐渐形成，晋祠也就成了从玉皇大帝、太上老君、释迦牟尼到土地神、关帝老爷至文曲星君、英雄侠女等群仙汇聚的地方，他们无不护气己见，各具晋祠一隅，共享人间香火。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晋祠的选址和环境是非常讲究的， 自古而今，大自然不单单是人类生活物质的源泉，也是人类心智交流的对象，是人们精神的象征。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此话赋予自然比拟人化的道德属性，并使自然之美带上了约定俗成的文化内涵。这种传统建筑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晋祠表现得尤为突出。自然本身就是人类最初祠祀的主要对象之一，除一般的地形、朝向、日照、防风、防洪、排水、交通等条件外，用山之俊俏以壮其势，用水之波涛以秀其姿，并进而增强其神秘气氛。故山神进山，水神进水，利用优势的自然条件，依山傍水，背风向阳，居高而筑，也就成了古代建筑的鲜明特色。高山犹如通天之路，能出风云，导雨水，润大地，长万物，育人类，所以人类与山有着自然的缘分。一方面是人对赖以生存的山林环境的热爱，另一方面是人对高山深谷、洪水猛兽的畏惧，故人们视之为神灵。《礼记·纪法》云：山林穿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日神。春秋时期诸子百家的言论中也出现了吟诵山水、景仰山水、借山比君子之德、借水喻人人之美的山水观念。晋祠被选择建在了晋阳城西南的玄瓮山路，背负玄山，面临汾水，依山就势，利用山坡之高下分层设置，在山间高地上充分地向外借景，以地势的险路、山势的起伏构成壮丽巍峨的景观。山坡上的建筑处于视觉注意力集中的焦点，其整体趋势与山体内在的向上的趋势相呼应，获得了优美的天际扩线。在人类的生活中，恐怕再没有比水与人的关系更加密切的了。在古代，人们创造了许多美丽的传说，并根据自己的喜好、想象来塑造其形象，利用人们对水的崇拜来增强其信仰，结合水的形态，利用波光倒影和水质水声烘托意境，取得理想的效果。也许是由于水的纯洁、永恒、神圣的原始观念，无论东方或西方，在宗教和纪念性建筑前常设一方池水或一湾流水来作为神俗之间的沟通。晋祠是以全曲水系构景的佳例。水母楼建于晋水源头南老泉之上，并附会柳氏作瓮的美丽传说。泉水从其座下涌出，楼前以八角攒尖泉亭，在下用人字雁南北三七分流，水中不细视。中部水镜台、会仙楼、金人台、对月坊、鱼沼飞梁、圣母殿排列于主轴线上，后以欢喜岭上望川亭作为终止符。南部台、台庙、公叔子祠、三圣祠、同乐亭，北部苗裔堂、朝阳洞、唐叔虞祠、关帝庙、东岳庙、文昌宫、环州布置。这些建筑群或依山或临水，自成小院儿，亭桥殿阁、水榭楼台穿插其间，曲水在建筑之间蜿蜒曲折，叮咚作响，与建筑交织在一起，沿曲组成一组组美丽的风景，给庄严肃穆的祠庙平添了几分灵气与动感。由于古人崇拜天而形成的传统观念的影响，高给人以接近天的神秘想象力，同时高也是表达雄伟形象的方法之一。在山川自然之中，词语因地制宜， 度高平远近之差，开自然峰峦之势，以地形及景观的轮廓特征，巧以俯高设，将建筑对自然的适应与景观中优美的轮廓相统一，因其高而寓高之，树阁垒峰与峻坡之上；因其卑而寓卑之，穿堂藻井于下施之区。由于建筑手段在表达纪念性、象征性上不像其他艺术手段那样可以具体描绘，所以往往用崇高伟大等概念来表达。此语选择于高坡之上，以增强其崇高，便是这样的道理。从工程方面来讲，挖田的土方量也近于平衡，是最为经济的。而祠庙中又具备了深远丰富的层次，以致能近观咫尺于目下，远视千里于眼前。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一般的祠庙数量众多，多为小龛和单独小柱，利用环境根据不同的条件因地制宜，灵活布局，遍布于乡村之间。大型的祠庙空间布局常用主次分明、中轴对称、纵深发展、线形布置，曲径通幽，欲扬先抑，繁而不乱，气势恢宏，向心布局、横向排列等形式。而近祠的布局则兼而有之，集众所长于一身，分形了一个更为丰富合理的空间。出古城南行，时逢夏秋之际，但见麦浪翻滚，稻蔬千顷，时有微风拂面，一派江南景色。未入莲花园，先闻水面香，路边荷塘之中有一古刹，是创建于北齐的崇福寺，俗称北大寺，为晋祠外八景之一的大寺和风。再向西折，明溪嘉路，流水潺潺，放眼望去，远入山峦，延绵无际。过观音堂，穿仙翁阁，山路间一片密林，树梢上露出塔尖，隐约可见许多殿宇。附近是村庄庐舍，前行便是晋祠山门。这样由远及近，从半掩到迎面的转换，层层电线，层层烘托，借天然的地势及河水景色，反复强调了其神圣，刻意创造了一种使人崇敬的肃穆之感，增强了对人的吸引力。北宋欧阳修诗曰：古城南出十里间，明渠嘉路河潺潺，行人望此下马夜，退及祠下窥水源，低林草木得鱼润，郁郁古柏含苍烟。进入祠门有一戏台，台东部为月楼，西部为三面开敞的戏台，面向圣母大殿，四周开阔，可容万人聚集。其实早原始人砌筑祭台，竖起具有象征意义的图腾柱时，建筑空间就从一定的自然空间中划分了出来，有了人的属性。由树象之物形成的空间，不像线面那样有围合区或平面界限，然而它却给人以巨大的内聚力，强烈的吸引力，有了一定的区域。就像人们通常喜欢聚集在旗杆、路灯、大树下一样，它的确蕴含着实用功能目的。原始部落的巫术礼仪就在这里举行。有这样一个露天却违和的良好空间，从功能上讲起到了一个融合过渡区域的作用。殿宇戏楼的外构成了院落的内场院的内，彼此从属又互为依托，创造出一种微妙的内外互含的关系。 晋祠圣母殿的现殿建于金大定八年，公元1068年，面阔进深各三间，单檐歇山顶，四架船屋通檐用二柱，殿中前后设门，余柱间后砍墙，上安叉子状如凉亭，格外通透宽敞。在圣母殿与现殿的鱼沼泉上架十字形飞梁，既有四通功用，也增加了灵透感与层次感。圣母殿前廊木雕盘龙倒影于池沼碧水之中，活灵活现。现殿是举行献礼陈设祭品的所在，为开场或半开场的空间，有较好的通透性，又增加了空间层次。在举行祭典时，透过渺渺的烟雾，更有一种超凡脱俗、虚幻缥缈之感。寝殿是祠庙中敬神祭祖的神圣场所，设于主轴线的后部。由于古人视死如生的观念，便仿照前朝后寝的形式来建造。圣母殿采用重檐歇山顶，平面广七间，深六间，殿深五间，周匝复阶，前廊深两间，异常宽敞。殿内无柱，内置神龛，中塑圣母，四周侍从42尊，仅前部设直棂窗，附加柱廊。殿内的光照环境充分考虑了自然条件，殿内幽暗，前廊光线透过柱廊，斗拱愈显柔和，殿顶瓦笼密密排列，明暗相间，阴阳交错，殿前鱼沼波光粼粼，形成了富于韵律的光影效果。通过自然光、透折、控绿等手法，利用人们的心理效应，创造了忽明忽暗、朦胧仿佛、高深莫测的感觉，使人敬意倍增。这样通过层层递进，主次大小、远近、虚实、动静、明暗的对比，突出了主体空间，给人以变化丰富的感受，增强了其意境的表现力。晋祠建造者在组织空间序列时，综合运用了各种手法，着意处理各个空间的连接和过渡，从内部外部组成一个连绵不断的有机整体。天空、山峦、流水、林木、瓦屋、殿宇交叠显示，时隐时现。晋祠那庄重、肃穆、神圣的气氛也愈加强烈。正是由于晋祠建筑的讲究，如今吸引了各方游客专家前来参观和研究，晋祠已经成为了太原的标志。到太原不去晋祠，就如同到了北京不去紫禁城一般，可见晋祠的地位非同一般。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